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政策局25号发表了公报，公报彻底揭露了美国强盗把朝鲜西海变成一个地球上最大热点水域的凶恶面目，和穷凶极恶的南朝鲜傀儡号战集团把民族共同的大海变成一个对抗和冲突的热点水域的罪行，并强调，如果不顾我们的警告而继续轻举妄动，那么入侵者所能得到的只有毫不留情的报复和惩罚。